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礼拜二嘅晚上杏林茶时间啦。 咁呢輪呢阿 Ken 都即係成日都心情麻麻地，成日都自己嬲爆爆咁。咁今日輪到連阿 Share 呢都嬲爆爆啦。唔知你哋呢食錯咩藥 啊？唔係喎，我呢我就其實唔係好嬲爆爆，不過我覺得呢我嘅笑容唔好睇呀，咁所以呢就唔係好敢笑咁樣囉。 你咪喺度俾笑話我聽。 咁所以呢我就唔係咁樣特登笑咁樣囉。 但我覺得阿 Ken 唔係長期都係嬲爆爆咁，佢係好容易就飆升到一個憤怒嘅高點咁樣，成塊面紅曬咁樣咯，即係少少刺激到佢咧，佢就突然之間暴怒咁樣咯。 即係我通常都係爆嘅嘢，但係大部分情況裏邊都係冇嘢嘅。 淨係爆嘅嘢，咁如果爆嘢咧係 OK 嘅，因為聖經咧就叫我哋咧不可含怒到日落啊。 哦，咁我好顯然冇啊。通常我都係叫做含下唔含下嘅啫。 但如果係日落之前含怒十次八次咁樣咧，飆升好多次。 咁應該都唔好啦。嗱，咁其實除咗我聽聖經話之外，仲有好聽阿鄭少秋話啦。咁鄭少秋都叫我哋要活得開心，心不記恨 嘅。係啊，為心中歡笑唱首歌啊。 咪就係咯，係要成日要歡笑， 係 開開心心咁唱首歌。 呢首歌或者呢幾句歌詞，自從識咗醫生之後咧， 點啊？你都識背 啦。係，同埋有時會臨瞓之前咧，就會喺腦海裡面盤旋呢啲咁嘅歌詞噶啦。因為你成日都提醒我哋要抱住呢一個宗旨去做人啊嘛。 你唔覺得咁係改咗你個人咩？ 都係啊， 佢好咗咩？ 都好咗好多啊，其實我都感覺。 以前咧，阿 Share 咧嬲咧都嬲好耐。 係啊，因為佢要係 過咗日落，而家咧嬲一分鐘兩分鐘就 好。係咯，即係激下佢咧，佢一陣間係冇事。 因為我通常啲嬲係 要好小氣佢。 同埋我通常啲嬲咧係其實唔止嬲，好多情緒咧都係要靠瞓一覺咁就好翻。咁如果我一朝早就已經有啲唔好嘅情緒，或者其中一個係嬲啦，咁有排都未到瞓覺啊嘛，咁所以咪有排都唔可以重新再 restart 過咯。如果係臨瞓之前，我先開始嬲咧，咁就好快嬲完啦，因為即刻瞓著咗，第二朝瞓醒就冇事啦。 但係好少情況咧會臨瞓之前嬲啊嘛，除非好似我哋做節目咁，頭先啱啱啊 Ken 話你好小氣，但你都冇事喎。如果以前咧， 係啊，佢就已經谷住喺度 針對我。 我而家已經聽唔到佢講嘢， 慣咗。其實咧 幾好啊！呢啲嗱，呢啲就係訓練有素啦，即係你訓練耐咗，你冇事啦。 嗯， 又話佢小氣紅啦，又話佢咩咁樣。 咁香港人咧就成日咧都好憤怒嘅， 唔係好崩緊啊！你每日即係朝頭早其實 係直情係憤怒， 我都係有時撞一撞咧， 好 angry 噶嘛， 回頭望翻望你一下嗰啲咧，嚟你一下嘅。 咁 嚟翻佢咯，我係又似你啊！ 咁我哋即係都成日話咧，發嬲唔好噶啦。 係啊， 雖然咧世界上咧有好多不平事啊， 嗯， 但係我哋又唔係個個都可以係翁正晶啊，嚇、啊、可以有能力去抱打不平咧，追求公義啊！你知唔知啊？ 我真係唔係同落阿女俠係嘛？阿女俠，阿女俠， 我都想做啊！ 啊， 係嘛？但係咧，我哋發嬲咧又唔會令件事實咧去改變啦。 嗯。 是不會令到個世界變好啦。 係啦，同埋 真係好似女俠咁。 係啦，同埋同阿李女俠一樣要識得念大悲咒啦。即係咧見到假和尚坐喺佢面念大悲咒。 啊，唔係啊，要識法律啊，仲要肯咧等時間去搞。 係、 啊、 喎。 呢啲其實係好難搞㗎嘛。 同埋佢自己本身係大壯啊，再加埋又識念大悲咒啦，兩樣真係好勁嘅。 你都識㗎。 嚇、啊？ 你都識。 唔係我唔夠膽好似佢咁咧，對住個假和尚即刻就爆一段大悲咒出嚟。專門爆破佢哋，咁呢啲 外嗰單清理門户咧，真係犀利，睇、 嗯、 到真係拍爛手掌。 係啊，即係依個。 你知我嗰陣時專登去嗰度參觀 啊？你諗住參拜啊嘛？ 係 係，想睇下。 爆出嚟之後，想參拜。 睇下嗰、那個秘密的禪房啊嘛，佢係咪？係嘛？ 咁依家清理咗門户咧，自己可以再去望下咯。 係係，去睇下啦嚇，份門清淨地啊。 咁我哋咧嗱發嬲，但係又唔係做到。即係合事，咁有乜好呢？冇啊，即係對身體咧有好多壞處啊。咁、 嗯、 最近咧，外國咧就有個報道啊，就將發嬲對身體嘅壞影響咧就列曬出嚟。 哇！係。 咁我哋咧要即係好好地逐樣啊，記住。咁、嗯、當我哋想發嬲嘅時候咧，就諗下，咦，其實發嬲係揾自己笨，所以盡量咧少發嬲。嗱、 嗯， 我都好明、嗯，有時你唔想發嬲嘅。但係身邊嘅人咧， 真係呢你唔發嬲唔得，因為佢哋實在太 irritating。 係、但醫生我想話呢，即係如果嗰種算唔算發嬲呢，例如呢，例如喺森林嘅世界裏面呢，獅子係會嘩一聲呢嚇走其他嗰啲即係小動物咁樣嘅。咁、一個人嘩無端端大聲嘩一聲嚇走身邊嗰啲小動物，又會唔會呢啲算唔算係一種即係發嬲呢？即係發嬲係咪一個要有一段時間嗰種先叫發嬲，就是、爆一下嗰啲唔算。 爆一下呢其實要睇下你爆嗰下嘅內心世界究竟係點㗎嘛。如果話嘩咁樣，我根本想嚇你，我自己都冇嘢，我都唔嬲、我只不過想控下你咋嘛、我等你驚下咋嘛。 係係係。 咁 呢啲反而冇嘢喎。 即係嗰個計算咗嘅舉動係唔影響自己情緒嘅話就 ok。但如果係一個不受控，自己已經去到一個憤怒嘅高點嘅話呢，咁就好傷心啦。 係呀，你知呢，喺我做我哋呢個行業成日都見到好多憤怒嘅人㗎。好多憤怒嘅人㗎嘛。 所以我又好少接觸到，因為我接觸最多都係你兩個。其他人都是點下頭就算了。 是啊，好彩你沒有接觸到他們。 那 Operator 有教一層玻璃。 是啊。 同埋通常他都是比較 是冷靜 一點。見到你的時候都挺冷靜 的。大部分都是很冷靜的。即是無論他人多容易發嬲都好啦咁樣。 但都是有些人呢是。 咁容易發嬲的， 有人天生是 snappy 的嘛。 是啊。 即是好像有些魚啊。不是鱷魚啊。很 snappy 的嘛。你一整他的口就咁洗埋嚟㗎嘛。 係呀。 咁嗰啲你話對鱷魚傷唔傷心，梗係唔傷心，因為佢根本就係咁。佢未必有乜任何情緒㗎，只不過呢你一整下佢呢，或者 佢洗你 咩料 啊，唔係啩。你識嗰啲， 我識 嗰啲江湖病人㗎嘛。 咩料 咁係佢身邊嘅人都幾傷心。 咩料生痔瘡啊大哥咁。 冇事嘅。好啦，咁憤怒對身體有咩壞處呢？咁第一樣呢就係憤怒嘅人呢會早死嘅。 哎呀。咁我都明白㗎喎、我成日都見到好多人憤怒呢，你諗下，即係我咁得閒爆下都話俾人話見到面紅曬啦。啊，我見到啲人長期面紅喎，即係你長期都充滿去充血咁、即係遲早有一鋪呀，係咪？同埋有啲呢，有時你見到好多社會新聞啦，我之後如果講咁多社會新聞，有時都有啲好即係慘劇嚟嘅。就係無端端其實兩個阿伯冇嘢㗎喎，咁嘈下㗎喎。咁死人㗎啦。 係啊。 咁因為嘈下，咁提早其中一個死亡。咁另外睇嚟嗰個都活得唔長㗎啦，因為要坐監咪先。 但係嗰個你講得啱啊，如果嗰個阿伯呢佢唔係咁憤怒呢，就唔會同對方撒氣，唔對對方撒氣佢就唔會拿把刀出嚟插囉。好嗎？咁當然有時有啲人都無辜嘅，咁就俾人哋殃及池魚咁啦。咁但係 Iowa State 大學呢就做咗研究，就發現呢24歲到40歲嘅男人呢，如果成日都好憤怒嗰啲群組啊，就比起一啲平心靜氣嘅組別呢，早死風險呢高五成喎。 嘩，高咁多啊。 係啊。係啊，所以你諗下，如果你係20到40歲呢，你而家呢成日都係一個憤怒嘅青年，或者係憤怒嘅中中地年啦， 唔使驚 喎。咁你都改一下啦。 咁唔知唔使驚啦，因為有機會佢冇機會去到憤怒老年啦。 係啊， 你係幾恐怖呢，係咪？轉頭返嚟再講啦。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返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啦。 咁講緊呀，發嬲呢對自己嘅身體唔好啦，咁我哋香港人呢都有好多憤怒，好多 Panther Bang 㗎。 係呀，喺路面特別多呢。 路面又多啦，咁、 公司亦都有 嘅，平時都好多啦。咁頭先講咗啦，第一點呢、這個呢其實好似曬冷咁樣㗎啦，一嚟憤怒嘅人早死，咁已經答我啦。咁其實個天呢我覺得都係公平。啲咁嬲，你覺得咁痛苦，咁 算咯， 收翻你翻嚟咯，等你享下福咯咁。 但係我想問， 等住你， 我想問呢、這個你阿醫生，你由細到大睇咁多聖經咧，有冇話上帝點樣去教導嗰啲成日發嬲嗰啲人嘅咧？即係佢召咗上去天堂嗰度，咁佢會召發嬲嘅鬧其他天使嘅？ 係，咁佢話你俾人打咗一巴面，就叫你另埋第二邊面俾人打埋。 係咯係咯，即係佢上咗天堂會唔會咁打啲天使啊？ 梗唔得，梗唔可以啊！ 哦，俾阿聖 Michael 都插死， 唔可以打人㗎。 嗱咁除咗憤怒嘅人會早死啦，第二點憤怒嘅人咧又會瞓得差喎。其實瞓覺咧對我哋你知道幾緊要嘅， 好緊要啊！ 我哋個腦部修復啦，同埋咧鞏固啲記憶噶嘛。咁但係咧成日都嬲爆爆嗰啲人咧，咁佢哋嗰杏仁核咧就會特別活躍喎。 係啊， 咁就增加咗佢哋咧嗰啲焦慮嘅感覺啦。咁令到嗰個人咧係成日都唔可以放鬆嘅。 嗯。 咁 Massachusetts 大學咧就有個研究話，當一個人發嬲嘅時候咧，如果釋放唔到嗰啲壞情緒咧，就會增加失眠嘅機會。佢係建議咧，受咗刺激嘅人就將嗰啲令你發火嘅原因咧， 係 要寫出嚟啊。 哦， 嗱，其實好多嗰啲令你發火嘅原因係解決唔到嘛。譬如街上邊啲人好冇禮貌。 嗯， 咁你點啫？唔通你個個去鬧佢？ 同埋好無聊㗎。係 啊， 即係有時候咧，你點解你嗰日發嬲咧？其實例如係。我試過一次，我都諗翻起呢一個，其實我有時都會做呢一個嘅方法，都係一種嘅即係禪修訓練嚟嘅，就係將你嗰啲唔好嘅情況你 mark 低佢啦，咁俾你去自己研究下你自己嘅。我有時有一次咧就寫低咗咧，就是、路上面有人撞到我，撞到我仲要冇禮貌，白咗我一眼咁樣，跟住我就大聲問佢咩事啦。跟住佢咧就因為咁咧，俾我嚇退咗。咁我內心咧又憤怒，但係又有時又帶一種好複雜嘅沾沾自喜。起有次你終於怕咗我咧，未叫我惡人啊，係咪啊？ 你咁樣、啊，你呢個咧係已經將佢發泄咗，所以你根本已經唔憤怒啦。 唔係，但係嗰下係好嬲嘅。但係我好記得嗰下咧，佢嚟我本來撞到咧都冇嘢嘅，但係點知佢嚟咗我一下咧，我突然間嗰個憤怒咧。咁樣就去到頂點啦，跟住就爆發啦，問佢咩翻去轉頭啦。 但係依啲咁樣嘅反應咧，都有啲風險嘅，因為如果對方俾你嚇實咗，咁你就有少少嗰種怪嘅沾沾自喜啦。但有時咧，有啲人佢哋好厚面皮噶嘛，你咁樣對佢又再惡啲對翻你咁樣咧，咁一係咧就令到你自己更加嬲啦，一係就直情導致到一啲唔愉快嘅事件啦。係 啦，呢啲就叫做升級啦 ，escalation。嗱，佢升一級，你又升一級， 係啊， 佢又升一級，你又升一級，咁即係變咗咩咧？咪好似之前嗰個老翁， 係啦， 咁咪變咗明。 是啊，所以我其实当时咧，我发嬲咧，例翻嗰个人或者咩翻嗰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准备升级嘅、我先觉得点解要记落嚟啦？就是、我竟然为咗一个，其实我又唔识佢，佢又唔识我，其实佢撞到我一下，跟住又嚟咗我一下，一个咁样嘅咁无谓嘅动作，我准备升级、啊。 系咯、 啊，我喺度谂，我真系打低佢，咁点算咧？ 系啊， 系啦、 呢其实喺街度，你最衰就系因为你个样俾人认到啦嘛，已经 系咯。 咁你走去打人咧， 咁系唔系好啱啊嘛？系咪人哋嗰个斯文又西装？ 冇人知道我咩样，咪即系唔系冇人知嘅，我啲病人都知咧。咁我 佢啊同你一样啊嘛，戴个金丝眼镜嘅西装油咁样嘅，系咪？不过佢细粒过你好多，我就喺度谂，我再反省自己又系唔妥。佢就因为一个细粒嘅西装油。所以我先至咁胆咁样翻佢咋嘛。如果佢好似你咁大隻，我咪咁盡啦。跟住我自己反省咗好耐呀，为咗呢件事。 但如果你长期带住本簿仔同支筆咁样，一有人对你唔禮貌或者好愤怒咁样对待你，你就喺个袋度揞本簿仔出嚟寫低，喺佢面前寫低可以摘佢名咁样，会唔会激到佢更加嬲呢？ 唔緊要㗎，咁 好似以前啲風紀咁樣， 我有權咁做 記過咁樣。 通常嗰啲人唔會理㗎。 咁啊係。 嗱，因為好似阿 Ken 咁樣咧，佢發泄咗其實係好㗎。如果你發泄到嘅話，但好多情況咧係唔容許你發泄㗎嘛。 跟住嗰啲人就碎碎。 你發火嗰個係你上司啊嘛。 哦，係啊，咁點算啊？咁係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你真係要將令你發火嗰啲嘢咧寫咗出嚟。咁去減低你嗰個憤怒嘅情緒啦。我知道阿 Share 喺呢度諗啊，其實我可以從個腦嗰度喺個腦度寫出嚟咪得咯。你一定係咁噶。你係唔會帶住本簿，唔會拎住支筆㗎。係 啊，係啊，佢一定唔會啊。我反而會啊。 咁我諗翻佢，諗翻 佢諗我唔記得佢。 係唔得㗎。你最少咧都要拎个手机出嚟， 影低佢， 即系手写板又好，即系或者系打英文字又好啦，喺个 notes 嗰度。 系，其实我会选择做咁样多啲，因为系源于我好怕事啊。如果系一啲人做对我一啲唔礼貌嘅事咧，我如果即刻好摆到明咁样攞支纸笔出嚟写低，咁我会觉得如果佢留意到我。 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咁樣。咁但係如果用電話嘅話，今時今日電話有好多功能㗎嘛，佢點知我喺度擲緊佢啲過失呢？咁我就覺得會好啲先啦。雖然擺到明個樣就好閃縮咁樣㗎啦，即係又嬲又要擲低佢做啲咩衰嘢，跟住又得閒望下佢，又驚佢見到我做緊啲咩咁。 你睇呢個已經同佢有另一種複雜啦。 其實研究就話咧，要寫出嚟。咁如果你話用嗰個口述嘅方式咧，你知依家咧 可以錄音咁樣， 錄音或者係你講，跟住佢幫你 係用文字打出嚟， 就唔知有冇咁有效。 嗯， 有時就要經過你寫咧，咁你思考一下咧，就發覺喺呢啲雞毛蒜皮， 係啊，好無謂啊！ 鬼火咧嚇，特別如果你覺得自己喺一個車裡面保護，咁跟住係咁喺度掹，係咁喺度嘟，其實又解決唔到喎。你嘟完佢咧，跟住又可能咧，佢又 cut 翻你線啦。跟住咧，拎十部電話咧，擺喺你個車頭嗰度咧，跟住影你。不過卒之好卒，俾人哋捉咗嗰個， 係 你有睇嗰個單身？ 有啊， 都一段時間， 都一段時間啊，好多呢啲咁嘅人嘅。 嗰個俾人哋影嗰個揸住架 Bentley 咧，話揸得太慢咧， 係啊，怪怪地嘅。 火車司機咧，哇！你諗下，如果咧係我或者係 Ken 喺咁嘅情況，可能已經咧開咗拖。 係啊，我就喺度諗， 幾無謂。 無謂啦，係嘛？一陣間真係同人哋，你又你即係敬我一次，我敬你一仗咁啊，係嘛？ 實上報紙啊！ 一定同佢嘈嘅， 着衫 系咯，无谓同人哋咁样撒呢啲咁嘅小气啊！ 我又话自己又咁禅修啊， 系啦，呢啲呢个就 系 咁啦。 点知你 最 后 尾即刻火烧功德林啦呢个就，所以我成日都好警惕我自己呢种火烧功德林嘅情况啊。 系，其实我记得之前咧，我去英国。因為應該有啲好大嘅書店噶嘛，咁我行入去嘅時候咧，就有一本書我買咗咧，叫做《I Can't Believe You Just Did That》。佢就話係探討點解而家呢個世界啲人咧越嚟越唔冇禮貌，越嚟越 rude 咁樣啦。咁嗰個人就係因為試完一件事激嬲咗佢，就係佢去同個小朋友去買熱狗食咧，嗰個店員咧對佢啲態度好差，又等咗成個鐘頭都冇熱狗食，跟住又唔認佢，即係落咗 order 咁耐等等啦。咁咧佢原本就好嬲，自己諗下諗下咧。結果探討呢件事就寫一本書出嚟，咁都幾勁，轉化咗 都幾好。 係啊，因為而家啲人咧，即係嗰個憤怒嘅嗰個狀況，其實係好難話收到掣嘅。同埋咧，因為喺佢嗰個好自我嘅世界裏邊咧，你係亦都唔知咩原因咧，有可能就已經係即係得罪咗佢。咁啊，然後就互相喺度，即係你啊爆我，我爆你咁啊， 有冇傳染咁樣？大家就越嚟越唔高興 啊 嘛。 係啦，咁啊，所以呢個先至係我哋即係要探討嘅嗰個主要問題。好，轉頭翻嚟再講啦。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时间啦。 咁愤怒有啲咩唔好处咧？嗱，咁去到第三样啦吓，愤怒嘅人咧就多啲头痛嘅。咁因为你发火嘅时候咧，就会咧分泌多咗啲皮质醇啊、肾上腺素啊、高脂酮啊咁。咁如果你話呢啲係行房之前呢，咁分泌呢，咁你話 咁咪好高興啦、 啊、但係如果你因為憤怒分泌呢，咁嗰個配搭唔同啦，即係落鹽啊、落糖啊，咁你落嗰個配搭唔同啦、都可以鹹到苦啊，或者甜到嘔啊咁樣㗎嘛。咁、當你憤怒嘅時候呢，啲皮質醇、腎上腺素、高脂酮呢，係會令到你啲肌肉崩崩緊啦，血壓上升啦，增加你頭痛嘅機會啊。 嗱呢個就係、是、即係唔怪得成日好多人見到佢哋咧，我真係識得有啲身邊嘅人士咧，佢係比較容易發嬲嘅，亦都佢多比較多頭痛嘅。 係、哦。同埋成日都發嬲咁樣，要人幫佢揾啲止痛藥咯。如果揾唔到嘅話，佢又再次發嬲咯。 係咯， 點解冇啊？ 係啊， 我叫咗準備咗喺度㗎啦，點解揾唔到㗎？我要食啊！ 因為紅你成日頭痛㗎喎。 我自己待定先，呢個唔係我。 我唔講邊個啦。 我見識過一啲咁嘅人啦。 嗱咁有一個研究咧，有422個人參加嘅，咁佢發現咧喺呢班人裡面咧，成日頭痛嗰啲人，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比較憤怒嘅，平靜嘅人咧。就係少啲頭痛啦 嚇， 好啦，咁第四樣憤怒唔好啦，就係、是、憤怒嘅人咧，呼吸系統差啲喎。啊，點解咧？係咪俾人頂住個肺咧？ 係啦係啦，成日話咧，我成日聽到有啲人容易憤怒咧，又話叫錯住道氣啊。跟住話咧， 即係問候人哋呢就話會頂住人哋個肺嘅，但其實係自己呢個嗰條氣就唔順嘅。嗱，經常因為條氣唔順嘅時候都講，嗱呢個我諗都既然變得做一個我哋嘅口頭都用語啊，咁我諗都真係可能同嗰個醫學係好有直接嘅關係。點解話唔開心叫做條氣唔順啦？你條氣咪唔順啦？嗱，即係咁樣問你啊，洪書怡嚇。 但純粹從觀察上都係嗰時見到啲人發嬲嘅時候咧，係好似特別，佢明明唔係做啲運動啊嘛，但係有啲氣係， 尤其啲運動好差，扮做運動嗰啲啊， 每一個呼吸係短促啲咁樣嘅。 其實嗰個有機會咧係同腎上腺素有關，佢令到你心跳得好快，加上好似做緊運動咁啊嘛。但係有一個哈佛嘅研究咧，有超過2000個男人參加嘅，佢發現咧怒汗嘅肺功能咧整體係比心平氣和嘅人差喎。 嚇 啊！所以你唔好做潮州怒汗， 係十二怒汗啊！嗰啲啊，係真 係。係咪都係同平時訓練個肺有關咧？你平時如果平靜啲，可能每一個呼吸你都會吸得深啲，跟住慢慢嚟啊嘛。當你成日都嬲嘅時候，咁可能你真係成日都 好淺， 係啦，啲呼氣吸氣好淺，咁咪個肺功能可能慢慢即係日積月累咁樣就冇平時嗰啲人係好平靜嘅咁好咯。 嗯，咁我相信你哋兩個嘅肺功能都幾好嘅， 算係幾好啦。 好嘛，你練啊嘛。 嚇！咁啊，行行幾百級樓梯都冇話斷嘅。 雖然阿 Sir 咧都成日都好嬲啊，不過依家好啲啦嚇。咁但係咧，佢應該肺功能都好好。 係，佢咁佢嘅肺功能好好，但係佢係一個特例嚟嘅，佢喺架車裏邊就特別容易發現啦。好深長咁樣吸一啖氣就噗人。咁樣嚇， 即係要吸啖氣先。 我係唔係成日逼人嘅，係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咁做嘅啫。為咗路面安全， 你每日都有咁嘅需要。 咁其實有時睇下你揀架車嘅顏色都有啲關嘅，揀紅色就係 啊，都幾烈啲烈焰啊， 有火。 但係棕紅色咧， 揸架紅色車， 棕紅色可能流緊血嘅 嚇，唔係 battle 點？係 啊。 好，咁第五樣啦嚇，憤怒嘅人咧就會多啲焦慮同埋抑鬱啊。咁其實你成日都好易發火咧，就會影響大腦嗰啲傳導物嘅分泌啦。咁頭先講過啦，壓力荷爾蒙上升啊，咁啲開心嘅傳導物咧又下降，你好難話又好嬲，但你又好開心。 係又係好嬲又好唔嬲，好少嘅，即係冇可能噶嘛。 一細路仔咯。 哦，嗰啲又犀利喎。 流鼻涕，跟住 佢哋喊完就即刻笑翻嘅喎，但係好少咁嘅細路仔嘅，其實係即係話依家啲細路哥啊都好好記性嘅。 就可唔可以話係一個惡性循環咧？當一個人成日都嬲嘅時候，你又變得咁焦慮啦，咁就會覺得人哋成日硬係對你唔好咁樣，或者啲態度好差咁樣，咁你就會令到自己更加嬲，咁而且又更加焦慮、更加抑鬱咁。 啱我就覺得呢種係一種惡性循環嚟喎，即係我喺度反觀自己咧，嗰一啲會令到我自己憤怒嘅啲情況咧，你就其實喺度不斷喺度猜想啊嘛，猜想嗰個人會點樣對你做一啲唔好嘅嘢啊嘛，即係佢望你一眼，你就估佢可能會打你嘅。咁樣，咁你就一定要以眼還眼，還咗佢一眼先咁。如果佢真係即係咧以牙還牙，想打你嘅時候咧，你睇下你又點處理？咁啊，內心裏邊有好多猜想啦。咁但係只不過可能係一個路口裏邊嘅一個小動作。 因為有時觀察其他人咧，即係你自己旁觀者啦，你唔識嗰人嘅，但係可能喺平時街上面見到有啲人口角咁樣，咁你就話啊咩事咧？咁原來你覺得嗰句嘢，我唔想用。 唔係佢好中意嘅，佢唔係洪書怡真係好中意嘅。 繼續啊！ 咁但係你又覺得咦，其實件事。都冇乜嘢，即系点解嗰两个人咁嬲嘅咧？ 系咪一男一女啊？ 唔系睇情侣啊，唔系睇情侣仲容易啊！即系嗰啲咧，睇情侣嗰啲闹交啊嗰啲嘢咧，可能为啲极微尘嘅一啲嗰啲行为嘅啫。 即系啲情侣闹交咧，嗱，即系唔系八卦啊？行过咧，咁佢 你样听到噶， 你要睇到噶。咁通常咧就两个又企得几近，咁但系咧就大家咧掘住大家。咁跟住有時唔講嘢，有時一個咧就喺度喊啊。 係啊，有時有一個企喺度咧，唔知點解嗰啲女嗰啲咧，實企喺度自己喺度喊，喊乜鬼先得嘅？ 咁跟住都有 一個男嘅錫錫佢啦。 到有一方軟化咧，咁又冇事啦。 係啊，跟住又攣埋一齊噶啦，好鬼奇怪嘅呢啲。如果對住嗰啲情況，可唔可以即時行動嘅？你見到佢發嬲，可唔可以即係錫佢？會唔會好啲咧？ 會㗎，除非佢已經好。即 係 由 心裏 好憎你咧，咁就冇用啦。咁嗰啲係攤牌，但係攤牌點解要喺街咧？ 係咯， 可能怕對方係咪即係暴力咧？咁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嘅，係。 但如果即刻去錫嘅話，就係咪將啲身體啲荷爾蒙轉換咗，係咁就令到可能嗰個嬲嘅情緒。 咁總之咧，如果成日都嬲爆爆咧，就令人處一個焦慮、抑鬱嘅狀態咯。 係啊， 你變咗其實呢種咁嘅情緒咧，就影響你嘅行為咯。 嗯。 啊，咁行為咧又再影響你 嘅 諗法啊。 係啊。 即係你嗰啲 諗法。 首先，即係阿 Ken 講咗句，就話如果你成日都嬲爆爆咧，你就成日覺得對方係咪想謀你咧？ 係啊，害你啊！ 想害你咧咁樣咯。 所以我話有時喺街度見到一啲情況咧，就即係情侶有時都會覺得，可能即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一啲即係情侶上面會發生嘅事啫。但有時見到啲無聊嘅事咧，係可能喺超級市場，你會見到兩個唔識嘅人為咗一樖菜邊個攞先而鬧交咁樣，你就覺得咁小事點會鬧到咁嘅？跟住當然就會有多旁觀咧，就喺度窃窃私语，所以我先至會知道點解當初呢兩個人開始鬧交。 超級市場我都有啲有咁樣試過嘅，就係同人哋又係好似為咗又係為咗棵菜嘅。 你去爭啊？ 唔係，即係攞嘅時候佢就攞住嘅。 係啦，邊個攞先咧？ 我原來 Ken 就係嗰啲人啊！ 我試過一次咧就好憤怒啦，真係，我邊攬咗棵菜？咁 即 係 兩個都要唔到啦。 唔係啊，我邊攬咗棵菜，我攞去俾錢啊！你仲要唔要啊？你仲要唔要啊？係嘛？咁嗰個人就冇咗我苦啊！ 嗱，咁阿 Ken 呢種做法咧，佢又係冇事嘅喎。 嗯， 因為佢又贏咗啦嘛。 係，但佢之後會唔會覺得自己好無聊咧？ 係啊，我翻去就覺得自己好嬲自己啦。點解我買一棵爛菜翻屋企啦？ 咁其實煮咗都冇分別嘅，係嘛？你又唔使話真係好完整噶嘛，爛咗都冇乜所謂。 但係嗰棵菜有乜咁好咧？ 唔係我攞先啫嘛，點解你要攞啫？我來呢啲就係啦，我就成日有啲咁樣嘅內心嘅不平啦。 呢啲就係因為憤怒啦嘛，你成日都有憤怒啦，咁你嘅諗法就即係所有啲 thought 就影響咗，呢咪就係啲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個理論咯，個三角啊嘛。 係。 好人唔買西蘭花，你同我爭咁，搣爛佢起入出嚟，搣俾佢睇。要啊，要唔要啊？咁點知最後屘自己買咗個爛菜 包。所以如果喺街度撞到阿 Ken 咧，即係你唔識佢咧，你就會變咗咧，有好多 pent up anger。 係咯， 我呢個內佢唔好，你想打又未必夠佢打啊嘛。 嗯， 係嘛？咁佢個樣又惡生得。係。咁你即係要啃咗佢咯。咁嗰個對方咪翻到屋企咪嬲一人咯。 嗰個係個師奶嚟嘅。 係啊，做蝦師奶添。 係咯。 真係。 如果翻去寫低佢呢啲憤怒咧，可能真係嬲到咧，連張紙都寫穿埋，篤穿埋張紙，實在太嬲啦。要揾啲厚啲嘅畫紙去寫。 話曬咧都係少少公眾人物啊，你查到你死 嘅。係啦，我依成日都覺得咁係好唔啱。我成每一次做完呢啲事之後咧，就覺得死啦。 要改。 死啦！一陣間佢會唔會認得我咧？嚇！我專門做啲咁嘅事，喺超級市場同人哋爭嘢，佢就又唔係平咗，點知就同人哋撒氣咁啊！嗱，即係呢啲就係唔係咁好啦。即係有時候咧，的確係要咧反省一下自己，有冇需要發呢啲咁嘅脾氣嘅。好，轉頭翻嚟再講下啦。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杏林茶 ，Dr. Tim。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下午茶時間啦。 咁我估咧，我就唔會為棵菜去同人撒氣嘅。 係。 嗱咁成日發嬲，仲有啲咩唔好處咧？咁去到第六樣啦，憤怒嘅人咧就會多啲病嘅。一個 Southampton 大學做嘅研究咧，佢就話壓力荷爾蒙咧就令到你免疫力下降。其實我哋一早都知啦。 嗯。 咁就會增加我哋咧受細菌啊、病毒啊嗰啲咁嘅嘢嘅感染嘅機會。 嗯，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咧係會令到人哋一種。更加容易病，就係話喺個公共交通工具裏面咧，同人撒氣嘅。 哦， 本身就已經用 因為個多病毒空間啊嘛。 係啦，咁啊， 鬧起上嚟，對方啲口水會 噴到你啦。第一，你本身已經跟住又發嬲啦，跟住你又摸，你一定會周圍摸啦。 嗯， 咁嗰度係好多嚇，即係傳染病嘅幕後黑手啊嘛。 嗯， 印咗好多嘢喺度。咁你發完嬲之後，通常你就好唔會再理自己嗰隻手乾唔乾淨咧，就捽呢樣捽嗰樣啊。跟住然後就免疫又低啊，咁啊幾樣加埋咧，所以喺呢啲公共場合發嬲咧，係特別容易病咯，我覺得。 嗯，跟住病咗之後又覺得自己好慘，咁周圍啲人仲激我，咁又更加嬲啦。 啊，咁嗰個就係多咗啲傳染病啦，咁但係憤怒嘅人咧有多啲心臟病喎。 咁呢、這個你好理解啦。 你成日嬲啦，咁你個血壓升，咁心跳會加速，血小板就會上升，因為啲壓力荷爾蒙令到你嘅血小板上升啊，咁就會易啲心律不正啦，心肌梗塞啦，即係壓力啊，同埋咧中風，血小板多咗嘛 ，sticky 咗嘛，咁、你就容易即係。心臟病之餘，中風都會啊， 即係所有血管嘅疾病啦、 啊。係啦，咁又係哈佛嘅研究啦，就話怒汗患心臟病嘅機會咧，就比嗰啲冇咁易發嬲嘅男人咧，就高三倍啊！ 哇！ 咁其實都有嘅，嗰啲人咧發嬲咧，嬲啊嬲啊嬲啦、啊，面紅紅紅，跟住噃，咁就爆血管咯。 嗯， 有啲人咧谷谷下叫做咁紅咧，你都驚啊佢。 嗯。 吓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吓、 啊，你冷静啲，冷静啲先。 得系你系你赢，你赢，你赢，你劲，你劲，你好嘢吓，你咁样吓。 但有啲人见到你咁样反应，嬲上加嬲。 哎呀，咁点算啊？真系呢啲咁点啊？ 行开咯。 你佢行开又觉得你系咪藐视佢啊？ 嗱，咁呢啲咧应该系家人嚟嘅。 系啊。 即係如果你行開嗰裏面，如果你行下，你就話：，我唔同你鬥啦，你贏我咁。咁你行開咧，如果係街外嘅人咧，通常都算噶啦。 係啊。 咁係家人咧，就會一路捉住唔放咯。咁所以往往咧就係家人咧，俾你嘅壓力係最大嘅。 嗯，都係啊，好容易啊，有啲即係容易發脾氣嘅情況喺度咁啊。要處理真係要好考智慧嘅咁樣。 咁去到第八樣啦，尾二啦，憤怒嘅人咧就腸胃唔好啊。咁你成日發火咧， 係喎、 哦。咁啲血咧就去曬啲肌肉嗰度，因為你崩崩緊啊嘛。 嗯。 咁你嗰啲腎上腺素啊咁樣咧，都即係嗰個 fight or flight 嘅 response 咧，就會令到你咧 prime 曬啲肌肉，咁你隨時去。打啊，或者系跑 哦，所以嗰啲咧，我成日见到有啲愤怒嘅人容易胃痛啊，嗰啲咧，可能都系呢啲咁嘅原因。 就系啦，少咗血去嗰个消化系统咯，咁、那个消化系统咧少咗氧气啊，少咗养分啦，咁、其实嗰、那个即系、就是、胃嗰啲抵抗力就差咗咯，所以容易 消化不良， 有胃炎啊， 系 即系消化直自然就唔好啦。 嗱，所以呢个就系愤怒又无端端搞到无端端消化不良啊，即、就、系、是、你又几衰，上边有怒气，下边。放臭屁， 同埋你好緊張嘅時候，你發之後好嬲嘅時候，你會發覺口水都少咗噶嘛？ 啊，好乾喎，點解？因為人會乾曬，醫生 就因為就腎上腺素咯。 哦， 咁佢會整到你啲口水咧又少曬，咁啲血管就收縮咁。咁另外咧，發嬲咧就令到個免疫力差咗嘛。咁加州大學嘅研究咧就話咧，原來免疫力咧。好會影響腸道嗰啲益生菌嘅生長嘅喎、 哇！ 咁益生菌你知道依家都知道係好重要 啊，好重要啊！ 我哋好多嘢㗎嘛， 係啊， 佢唔係淨係 唔係一樣令到你大便好咗啊，唔係淨係咁簡單嘅， 好多用㗎嘛。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啲益生菌群咧差咗咧，咁你成個腸道健康、成個人嘅健康咧都會更差嘅。 醫生會唔會可以咁樣諗咧？即係我有時會去咁睇啊，如果改變嗰個腸道益生菌群，會唔會個人個脾氣又會好咗咧？ 嗱，依家其實都有人做緊呢啲研究。 係啦，我就睇過一啲咁樣嘅方向喎，先問你啊。 係啊，咁要等佢哋咧有多啲大型嘅研究出咗先知。咁、但係有啲話咧，改變咗個腸道嗰啲益生菌群咧，係情緒係好咗噶。 所以咧，我聽到有啲講法就係話咧，當你個人咧腸道好咗啦，咁消化又好咗啦。個脾氣又自然好咗，即係又會有一種咁嘅情況。我又諗，咁即係究竟嗰個邊個係雞先啦，邊個係蛋先，又真係唔知。但係你肯定是但一邊做一下嘢咧，就兩邊都好咗。 嗯， 即係你可能脾氣好改好先，咁可能你個腸胃又好啲。 嗯， 或者你先改好你的腸胃先，可能你個脾氣又好啲。即係我諗你兩邊是但係一邊都做一下嘢咧，或者兩邊一齊做咧、可能兩邊都一齊好。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都幾好嘅嗰、那個方向。 係，總之是但揾一個切入點，跟住就可以令到自己喺社交或者情緒方面都有好處。 係啊，起碼你唔使話咧口咧就大口氣，下邊就放臭屁，即係兩樣都唔好啊，係咪？ 好啦，第九樣啦，咁啊 share 應該係最緊張嘅。 憤 怒嘅人皮膚差啲。 哦， 呢個你緊要啊。 佢以前咪個皮膚差嘅。 不 停要提住呢件事 咯。嗯，之前有研究咧就话长期愤怒咧会影响皮肤嘅屏障功能。 嗯， 咁令到咧嗰啲敏感源啊、有害物质咧就容易啲渗透入皮肤， 嗯， 就增加咗你发炎啊、湿疹啊、患牛皮癣嘅机会。 哇，即系唔系纯粹话因为你成日嬲，成日都皱眉头咁，所以就皱到好似会巢皮啲咁样，呢个系再内在啲嘅一个影响。 但医生，我见过有啲人好得意喎，佢嬲嬲下咧嬲到出疹嘅。 嗯，会啊，因为咧你嬲嘅时候，又系啲血管有时会膨胀。 嗯， 咁其实对暗疮啊、玫瑰痤疮啊嗰啲都有啲不良影响。 同埋有时好猛疹嘅时候咧，好似成个人都好不安咁样，跟住就会开始喺度拗，譬如平时有啲湿疹嘅地方，因为你成个人实在即系好似唔知做啲咩好咁样，跟住自己又未必完全可以发泄到你内心嘅嗰种情绪。 因为红书儿咧嬲嬲红嘅时候咧，佢会周身痕噶。 嗯，都 我都有见过嬲嬲红周身痕，见好多次嘅。 手指啊嘛， 系啊 系啊，系咯， 呢啲行为就系你控制唔到噶嘛。 嗯， 咁所以有乜方法咧？因为喺香港呢个城市住咧，你真系想唔嬲都好难。 啊，系啊，即系路上。 我讲我自己，我讲大部分人啦，因为我其实唔系好嬲嘅啫。你都知啦，我 吓活得开心心不记恨嘛。 一来啦，二来咧，我有啲咩不平事咧，我通常都即刻发翻出嚟噶嘛。 哦，咁都系错。 我都举过好多例嘅啦，之前啊，咁有乜方法咧？其实最好咧，就系先由外在做起。嗱，你去改个内心咧，成日话唔好嬲唔好嬲咧，唔得噶。 嗯。 由外在做起就系、是。掛住個笑面啊嘛！之前有啲研究就話咧，你成日咧個嘴咧微笑緊咧，咁你慢慢慢慢咧，嗰、那個腦咧就覺得啊，你應該係一個好嘅心情，咁就會改變咗你個即係對啲事物嘅睇法啊！ 哦，即係面部肌肉影響心情， 係啊， 係啊， 即係由外咧嚇去影響翻內咯。 哦，但醫生啊，我成日咧一嗌微微笑咧。啲人就覺得我陰陰嘴笑啊！ 你唔好理人點講啊！你自己微微地笑， 咁我錯啦。其實我喺度微笑咧，佢又覺得我笑得好奸同埋好陰險啊！ 唔緊要嘅， 係啦。 啊，你自己笑住，咁你又唔好大笑咧，唔好嚇死人啦！你一大笑起上嚟咧， 但佢戚埋眼眉喎，笑嘅時候 啊，戚埋眼眉啊，衰啲。但你练啊，即系净系咁微笑，咁慢慢咧就影响咗个即系里面嘅情绪，咁你嗰啲谂嘢方法就会正面。 其实佢由开始嘅时候，可能佢里面啲情绪冇咁好，咁可能佢微微笑又清眼眉嘅时候，就令到人哋觉得佢好似阴阴笑咁。咁但可能渐渐佢啲笑又令到佢自己内在嘅情绪好咗，咁笑出嚟就一个 genuine 啲嘅笑，就冇咁令人哋觉得佢系心里边有啲咩诡计咁样笑。 系啊，总之如果大家咧都笑多啲咧， 嗯。 咁心情會好啲嘅，咁呢個咧就要話許冠傑咧繼續微笑，唔係淨係鄭少秋， 係 double dose。 所以如果鄭少秋 crossover， 許冠傑， 佢一定要去睇。 係啊，係哇，呢個同阿蕭生講啦，蕭生我哋聽眾啊，蕭生佢搞搞啦，搞演唱會好啦，我哋今晚臨閘時間都差唔多啦，後晚同樣時間繼續，拜拜。